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江若水的诗评《张枣镜中》，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如一声清愧。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宗璞的散文《紫藤萝瀑布》。 张枣是湖南长沙人，著名诗人、学者和诗歌翻译家。在文学激情燃烧的20世纪80年代初，少年张枣顶着诗歌的风暴入川，20诗章经海内，以《镜中》《何人思》等作品一举成名，成为著名的85君子之一。他精确而又感性的诗意融合和发明中西诗意的妙手，一直风靡无数诗歌爱好者。2010年3月8日，张枣因肺癌逝世，享年38岁。今天我们通过诗歌评论家江若水的散文《张枣镜中》，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如一声清愧，一起进入张枣的诗歌世界，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比如看他游泳到河的另一岸，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危险的事固然美丽，不如看他骑马归来，面颊温暖，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一面镜子永远等候他，让他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在当代，诗人张枣的这首《镜中》最受大家喜爱，因为它的清，它的甜。但在这一生感愧当中，不同的人能读出不同的分量和滋味，有的沉重，有的苦涩。如果他后悔的要死的话，其实这首诗很让人困惑，单纯也许只是表面上，内里非常复杂，甚至难解。我同意静文东的说法，它很可能不是张枣最重要的作品，但它是理解张枣全部作品最重要的门径。比如说这首诗的名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是谁在想呢？没说，主语是缺位的。这样一来，有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还可能是他。主语的省略，叙述人的隐蔽，在英语里有问题，在汉语里却不成问题。川端康成小说《雪国》的著名开头是这样的：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雪国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他唯美主义代表之作。日文原文和中文译文里这句话都顺顺溜溜的，但译成英文就少了一个主语。经典的英文译本里一开始就要把火车翻译出来。什么东西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主语当然是火车，但感觉主体应该是坐火车的主人公，也即叙述者。日语可以空置这个主语，汉语也可以，英语就不行，句子就变成了没头没脑的了。汉语是灵活的，模糊的，主语经常省略而不定指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诗人感时恨别，所以看花流泪，见鸟惊心呢？还是花儿都感时而流泪，鸟都恨别而惊心呢？都可以。现代汉语尽管欧化的厉害，这种语法的模糊性还能够保持。前些年有一次 CBA 比赛，青岛队引进的球星麦蒂被通报批评，第二天在报纸上麦蒂质疑了，通报批评什么意思？一个外国人不知道通报批评的主语是什么，宾语是什么，只有两个动词搁那儿。其实主语和宾语都不言而喻，篮协通报各队了，我们批评麦蒂了。绕了这么大圈子，无非是说镜中的主语的缺位，既是中文的常态，也有诗人的深意。张枣告诉我们，读诗也好，读小说也好，要把惊艳的我与抒情的我分开。 写作就意味着虚构一个发生的主体， 哪怕你在写自传，文本中那个抒情的我也还是被惊艳的我书写的，而被书写的就是被虚构的。惊艳的我进入不了文本，进得来的只有那个抒情的我。好了，既然文本里只能呈现一个虚构的我，那么占有主语位置的是谁又有什么重要呢？可以悬置起来。于是就有了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没有主语已经刻意造成了含混，每行末尾还没有标点，真是越发添乱了。望着窗外的是谁，若是承接前面两行，一面镜子永远等候他，让他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则望着窗外的可能是他，那么后悔的就是双向的了。若是另起的一行，则望着窗外仍然重复了开头的感愧，悔恨仍属于他的爱慕者。诗的魔力往往不在于纤毫毕露的呈现，而在于适当的含混与晦涩。诗人并不负责给你讲明白，他故意藏着掖着。比如第三行开始的比如就很突兀，你说有皇帝出现的场景中，一个女子是妃子吧，怎么可能被允许做美丽的危险的事，给条河就游泳，给架梯子就上，这不像是古典美人干得出来的事。所以面颊温暖羞愧，低下头回答着皇帝，都只是想象之词而已。皇帝是虚构中的虚构，他来到这一场景中只为了衬托他的高贵的美丽。总而言之，这首镜中纯粹是诗人用幻觉吹起来的一个美丽的肥皂泡。有道是水中月，镜中花，而镜里花难折。但是只有爱情是恒定的，执着的，像镜子一样忠实于对象的。一面镜子永远等候他，让他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卞之琳有一首四行小诗《鱼化石》，题注一条鱼或一个女子说，后两句是，你是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张藻极钦佩卞之琳，其诗与卞诗常常形成互文关系，两人都酷爱镜子的意象，也都喜欢人称不定止，精于你我他的换位游戏。在《鱼化石后记》里，卞之琳写道，石中的你就代表石吗？就代表他的他吗？死不仅如此，还有什么呢？待我想想看。不想了，这样也够了。最后一句点破一个真理，一首好诗就是一个完整具足的存在。诗的功能不是写实，而是楚雨含情皆有托，望帝春心托杜鹃的托。所谓静由心生，静也由心生，像镜中这样要说的都在里面了。当然诗尽管是假的陈述，诗人惊艳的我却是真的，所以镜中里面真的是悔恨，真的有南山。有人说这是悠然见南山的南山，那是想多了。写这首诗的1984年，张藻在四川外语学院念硕士，南山是重庆南岸的南山。 好了，江若水的诗评张藻镜中，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如一声清愧，我们欣赏完了。张藻的镜中在当代诗歌史上地位那么高，到底是不是因为读者喜欢他的清和甜，恐怕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比如我就觉得这首诗不清也不甜，不过江若水的这篇诗评倒是从比较分析的角度提示我们一些一般读者容易忽略的东西，这些也都是欣赏诗的美必备的一些知识。懂得了这些，就不仅仅只会说这首诗很好，还能说出它是如何的好。春天已经深了，再过些时候夏天就要到了，是趁着春光还在，也就着镜中营造的意境，我们再欣赏几首诗。你和您，普希金。他一句诗言以亲爱的你代替了虚假空洞的您，于是种种美妙的幻想便浮上了钟情的心灵。我站在他前面郁郁的，怎样也不能把目光移开。我对他说，您多么可爱，心里却想，我多么爱你。 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博尔赫斯。献给贝亚特里斯·比维洛尼·魏伯斯特·德布尔里奇。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 我给你瘦落的街道，绝望的落日，荒郊的月亮。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我给你我已死去的祖辈，后人们用大理石祭奠的先魂。我父亲的父亲阵亡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边境，两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死的时候蓄着胡子，尸体被士兵们用牛皮裹起。我父亲的祖母那年才24岁，在秘鲁率领300人冲锋，如今都成了消失的马背上的亡魂。我给你我的书中所能蕴含的一切物力，以及我生活中所能有的男子气概和幽默。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我给你我设法保全的我自己的核心，不营字造句，不和梦交易，不被时间、欢乐和逆境触动的核心。我给你早在你出生前多年的一个傍晚看到的一朵黄玫瑰的记忆。我给你关于你生命的诠释，关于你自己的理论，你的真实而惊人的存在。我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的饥渴。我试图用困惑、危险、失败来打动你。 王后聂鲁达，我命你为王后，有人比你更高，更加高，有人比你纯净，更纯净，有人比你更美，更加美。但你是王后，当你行过街路，无人认得你，无人看见你的水晶冠冕，无人注视你走过时踩踏的金红地毯，不存在的地毯。当你出现，所有河流在我体内冥想，钟声震天，世界被一曲赞歌填满，只有你和我，只有你和我，吾爱，倾听着。你的笑，聂鲁达。拿走我的面包，如果你要。拿走我的空气，但别从我这儿拿走你的笑，别从我这儿拿走这朵玫瑰。那被你拨开的水龙喷嘴，从你的欢愉中突然蹦出的水，从你身上生出的突如其来的银波。我艰苦地战斗着，带着不时因目睹无变动的地球而疲惫的眼球，但当你的笑声进入，它升上天空找我，为我打开所有生命之门。我的爱，你的笑，在最黑暗的时刻绽开。而如果你突然看见了我的血染红了街上的石头，就请你笑吧，因为你的笑将成为我手中清新的剑。秋日海边，你的笑当掀高起四溅的瀑布，而在春天，爱人呐，我要你的笑像我期待着的花儿，蓝色的花儿，玫瑰，开在我回声四起的祖国。笑夜，笑白日，笑月亮，笑岛屿，扭曲的街道，笑这个爱你的笨拙男孩。但当我睁开眼又闭上眼，当我的脚步离开，当我的脚步返回，你可以拒绝给我面包、空气、光、春天，但绝不要拒绝给我你的笑，不然我会死掉。 朋友们，江若水的诗评《张枣镜中》，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如一生清愧，和几首经典爱情诗，我们欣赏完了。英年早逝的张枣，诗歌意蕴丰富，虽然读诗的时候一般不需要考虑主语谓语的问题，诗的美往往是朦胧不清，难以言说的，但是如果我们掌握一些相关的文化背景或者诗歌知识，往往会品味到更多的诗之味。 好，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宗璞的散文《紫藤萝瀑布》。又回到了紫藤萝盛开的季节，紫藤萝在北京是常见的街景，不过在著名作家宗璞的眼中，紫藤萝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进入 文学朱大星。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荧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束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我在开花，呵呵，他们在笑；我在开花，他们嚷嚷。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张满了的小小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隐峻不尽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那里装的是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止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他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关于生死的疑惑，关于疾病的痛楚。我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一棒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东一穗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察言观色，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西陵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儿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看不见紫藤花了。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然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